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钱的事，何建国答应由他去和他爹谈，但直到临行前，何建国都无法张口。建国爹走的时候，小西从单位赶来送行，只有何建国明白小西来的目的，一场战争在所难免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建国爹坐在雪碧箱子上，俩提包贴腿边靠着，抽着烟，踏踏实实地等。时间还早呢，他们原本预备坐公共汽车，出门后坐的是出租，时间就富裕出来不少，正好让儿子跟媳妇儿好好的说说。抽完了一袋烟的功夫，儿子媳妇儿肩并肩地过来了。嗯，媳妇儿的脸色不错，看样子谈得挺好。建国爹心想，好了就好，他就不说什么了，年轻人嘛，都有个犯错的时候。这功夫呢，小夫妻俩就来到了面前。爸，哎，儿媳妇脸上堆满了笑。我和建国说好了，那房啊，我们不要了。建国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啊！就看儿子，儿子呢，居然点了一下头。何建国的爹先是吃惊，继而是愤怒啊！不要也中，钱得出。小西也愤怒，为什么？建国爹一字一字地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生了他，养了他，他和他哥哥当年考大学都考上了，我们只能供一个，就供了他。一家子省吃俭用供他一个，哦，他出息了，进城了，有钱了，就可以不管爹娘，不管家了。他怎么不管你们了？你还得让他怎么管呢？爸，您要的太多了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。建国爹不想再跟儿媳妇说话，跟他说不着，失身份。他就转看他的儿子。爹，儿子话说得很艰难，但是很清楚。爹，我们现在确实是有一点困难。你啊，你这个儿子，我算是白养了你呀。 啊 合着您养他就是为了吃他呀？他是猪啊还是鸡呀？ 小西挺身而出，得说了，是时候了，不说他永远不会明白。爸，别动不动就说你们如何如何生了他养了他，如何供他上了大学，这些都是做父母的起码责任。他哥哥您也该供他上大学的，您没这个能力供他，您应该为此感到惭愧才是呢。这之前从心里说呀，何建国的立场一直在妻子这边，是在小西提到了他哥哥的那一瞬间，建国的心 又被那种熟悉的惭愧和忧伤紧紧地攫住了。同时，刀削斧凿般的一幕在眼前闪出啊。土屋、土炕、父亲居中而坐，他和哥哥一边一个。三人中间的炕上搁着两个攥成团的纸揪，父亲让他们抓揪决定谁上大学，哥哥先抓。当哥哥把手伸向炕中间的那两个揪时，何建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手在抖啊。是啊，一抓定终身啊，这是何样的残酷啊。哥哥抓起两个揪中的一个，停了一会儿后方才打开来看，看了以后就交给了父亲，而后下炕，一声不响的抓起门边的锄头下地干活。那揪上写的字是不伤。那边顾小溪还在说，但是建国已经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了，心急跳血沸腾，耳朵里头是嗡嗡的作响。他走到小溪的对面，对着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出手就是一掌，啪的脆响一声之后，整个世界似乎就都静下来了。小溪呆呆地看着他，眼睛里只有意外，只有惊诧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痛苦。那眼神儿如同一个受了其无条件信任的大人伤害的孩子。北京的春风呼啸而过，鼓动着地上的塑料袋随之起舞，白的、红的、蓝的。父子二人向北京站走，儿子像头负重的骆驼，肩上一前一后搭着两个大提包，两手一手提着雪碧的箱子，一手拎着父亲路上的吃食。父亲空着两手什么都没拿，儿子不让他拿，没办法，只好用手使劲地向上拖那沉重的雪碧箱子，以让儿子轻松一点儿。儿子刚才的孝顺举动使他欣慰，但是同时也令他不安难过，为儿子难过呀。城里的媳妇儿不像农村的媳妇儿，打就打了，如果媳妇儿为这事儿跟儿子较起真儿来，那儿子可怎么办呢？小溪被打得半边脸肿起来了，红里透亮，家里一片凌乱，电脑都拆下装箱了。简家劝过小溪电脑不必带，小溪不听。给弟弟顾小航打过电话了，他答应一下班就来接姐姐。东西收拾好了，看时间还早，小溪对简家说，我们先去医院好不好？脸的肿痛使他说话呜呜噜噜的。简家说， 用不着去医院吧，在家里上上冷敷就可以了。小希这才说，他想去医院把孩子做了。简家大吃一惊啊，帮朋友离家出走可以，帮朋友把孩子做了，不行，他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这事儿得马上通知何建国，这之前得想法把小希稳住。但是怎么稳呢？突然，他想到了预定大后天召开的陈兰图书新闻发布会。陈兰最终全盘接受了出版社的意见，包括书名和作者名，使书的出版得以顺利的进行。期间，顾晓溪是功不可没。大取舍之后，他又找陈兰恳谈了三次，言辞真挚，苦口婆心，说到动情处，几次潸然泪下，泣不成声。陈兰不敌呀，终于被拿下了。陈兰的心是肉长的呀。顾晓溪是陈兰新书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。简家说，现在做了怎么也得休息几天，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？哎，要我说呀，开完了会再做，不差这两天，你说呢？小希这才没再坚持，简家松了一口气，索性进一步做一做他的思想工作。他断定小希是一时冲动，这时候需要有人帮助他冷静下来。哎，小希啊，为什么要把孩子做了？小希不吭声。简家又说，不想跟他过了？不是不想，是不能，不能过了，没法过了。当初我妈一直跟我说，门当户对很重要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哼，我听都不听，跟我妈扯什么寒窑随破避风雨，夫妻恩爱不夜天。哼，想想都肉麻呀。按理说，简家，两个人结了婚，就应当以夫妻间的关系为主，是不是？要不结婚干嘛呀？跟爹妈过不就行了吗？可他呢，永远是一事当前，先替他们家打算。偏偏他们那个家的事儿又是特别的多。开头我不明白呀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现在明白了，都是穷闹的，要不怎么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。你看现在都开始打老婆了。哎呀，小希，不过是极偶然的一次。 偶然中的必然，有一次就有两次。 简家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里兴打老婆，吊起来打，用鞭子蘸上水抽。有一个妇女给打得全身皮肤像癞蛤蟆，夏天都不敢穿短袖褂。简家听得身上嗖嗖的起鸡皮疙瘩。顾小航提前来了，尽管事先知道姐姐叫他来是为了什么，来了以后呢，还是吃了一惊。客厅的地上堆着两个大纸箱子，外加一个提包，根本就不是他以为的象征性的带点东西，做出一个出走的姿态。现在他看到的是姐姐红肿透亮的脸，而后呢，得知了事情的原委，而后呢，一言不发，转身出去了。小希见状，赶紧叫简家把他追回来，说他肯定是去找何建国去了，千万不能让他去。 简家答应着就出去了。小西站在原处没动，刚才就觉着肚子有点疼，这时候突然就开始加重了。简家到了电梯口，追上了顾小航。小航，你就别搓火了，夫妻打架过点火不算什么。 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把老婆脸都打肿了叫过点火，叫不算什么？ 小航，简家耐心地开道，你看你是男孩子，你不懂，你姐呀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打算真的离开建国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女人更了解女人。 哼，女人和女人不一样，我姐是个透明的人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她才不会像某些女人似的装模作样，时不时的上演一下拒绝秀、出走秀，貌似自尊自爱，实际上呢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是为了给爱她的她也爱的男人施加压力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简家不可能听不出顾小航话中的话来，刹那间所有的不解都有了解。当初为没要刘凯瑞的一对耳钉，顾小西都能痛心疾首地跟他掰扯个没完，可当得知他把房子汽车还给了刘凯瑞时，竟未置一词。为此他还一直纳闷呢，还想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家里最近事情太多了，一时顾不上他了呢，想都没想到他对他会是这样的一个看法，居然认为他是在作秀，并且还把自己的小人之心当成事实告诉了他的弟弟。这功夫顾小航已经进了电梯，等到简家反应过来，电梯的门已经关上了。简家是无处发泄，越想越气，一伸手按了电梯的按钮走了，不管他的事儿了，既然他这么不够朋友，那跟他也犯不上客气。电梯楼层显示数字到达一后停了停，开始向上升，二三四五，到十八层当的一声停住了。片刻后门开了，简家已经迈进一只脚去了，听到有人在叫等等，是顾小西，边叫边走，红肿着半边脸，两只手捂着个肚子。是肚子疼了吗？怀孕肚子疼可不是好事儿。简家的心一软，伸出手来撑住了电梯门，等着小西过来。何建国在公司工作，送走父亲后他直接就来上班了，这些天耽误的工作太多了，不能再耽误了，跟老婆的事情只能先放在一边，等晚上下班回家以后再说。屋里十几个人，十几台电脑，十几个键盘同时哒哒哒哒，砰的一声，门不知道被谁推开了，用劲儿之大撞到靠门的一个电脑桌后，又被弹了回来。众人受惊抬头齐齐地驻手看过去，哒哒哒哒的电脑键盘声咔嚓一下子就止住了，屋里顿时是寂静异常。 小航要替姐姐去教训何建国，小希和简家赶去阻止，小希不幸先兆性流产，心疼女儿的小希妈不由得心绪恶劣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在火车站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何建国竟然打了小西。悲愤欲绝的小西决意要和何建国离婚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门口站着个身穿夹克仔裤的阳光大男孩。阳光男孩是指类型而非神情。此刻那男孩脸上不仅没有阳光，相反阴云密布。人们惊讶之后有一点紧张，也有点兴奋。哼，要出事儿了。天天打卡上班，上班就打键盘，中午连吃饭加小休一个半小时，生活委实的枯燥。但是要出什么事儿呢？要和谁出事儿呢？人们看一眼门口的男孩，又扭着脖子看四周的诸同事，想找出那个可能要出事儿的人。但是几个平时看着最可能出事儿的人，这会儿也都扭着脖子四下里看呢，表情还是非常的真诚。人们不是没看到他们组长在第一时间就站了起来，但是压根儿就想不到出事儿的会是他。组长一向老实本分，遵纪守法，就都没有往心里去。直到他们的组长冲着男孩叫了一声小航，声音里有一点意外，又不完全的意外。男孩的声音尚算平静，你出来一下。 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 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，组长那是一种故作镇定的明知故问。 叫你出来你就出来。 男孩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，显然是忍无可忍。众人屏息静气，目不转睛，就如同是看悬疑大片。这时候组长不仅没有出去，反而坐下了，态度也变得冷淡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时间，正忙。说完了以后，他开始打电脑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没容众人弄明白是怎么个过程，那男孩已经在组长的桌前站定，并且伸手揪住了他的领子。屋里头顿时就发出了一片惊叫啊。保安闻讯提着警棍沿着楼道就跑来了，正好遇到顾小航揪着何建国的衣领走出办公室。保安欲向前干涉，被何建国制止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这是我们俩的私事，你们甭管。又回头嘱咐他的下手，你们干你们的活啊，这个项目一定要。话刚说到这儿，人就被揪了个趔趄，话就被截断了，两个人拉拉扯扯的走了，留下身后是一片的紧张，一片的兴奋，一片的议论纷纷。小西和简家乘出租往何建国的公司赶，简家是在最后一刻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才陪顾小西来的。一路上顾小西 不停地拨打顾小航的电话，没人接听。等赶到何建国的办公室，方知那两个人已去了楼后的公司内部停车场了。办公室有个窗户，正对着停车场，此刻全办公室的人都挤在那儿，向下向外观看呢。那个大男孩正对他们的组长大大出手，一个步步紧逼，一个呢节节败退，整个局面完全是一边倒的状态，令看客失望。好比看比赛呀，势均力敌，有来有往，那才好看呢。退而求其次，也得是自己人那方是强者呀。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，叫人心有不平，也生鄙夷呀。组长这是怎么了？平时看着也是条汉子啊，关键的时候怎么这么怂啊？有什么短处给人捏住了吧？什么短处呢？欠人家钱了？勾引人家女朋友了？哎，一时间呢，议论个不了。小西奋不顾身地挤进去，来到了窗前，冲楼下喊：“小航！”但是这叫声完全为嘈杂和距离消弭了。小西想想，果断地转身挤出去，向外跑，跌跌撞撞，两手一直捂着肚子。简家看出他情况不妙，叫他他也不听，只好也跟着跑。两个人又从楼上跑到楼下，跑到外面，好不容易来到停车场边上的时候，小西可是再也跑不动了，站住了，蹲下了。简家问他怎么了，小西摆手叫他去叫小航别打了。不用说呀，是心疼何建国了。简家嘴里硬着，脚下可是没动，心里对顾小航的行为是颇为的欣赏。这男孩虽说有点讨厌，但是对姐姐倒是挺仗义，而且还会两下子拳脚。自己要有这么个弟弟就好喽，关键的时刻为自己挺身而出，报仇雪恨，两肋插刀。突然他尖叫起来，顾小西闻之抬头看去，弟弟顾小航被何建国摔出了老远。眼见弟弟欲起身再战，小西就挣扎着来到他的身边。行了，小航，摔着没有啊？他不打是不想跟你打，真打你能打得过他？他怎么长大的你怎么长大的啊？他从六岁就下地干活，别的没有，有的是力气，更别说他还练过跆拳道。何建国冷冷地看了他们姐弟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小西挽着弟弟的胳膊向外走，走了没有两步就软软的向地上瘫去了。小航和简家同时大叫：“姐，小西！”何建国闻声回头一惊，飞奔过来，把顾小航和简家扒拉到一边，一把就把妻子横着拖起来，大步的向外走去。外医科主任吕叔请来了他的同事妇产科的主任为女儿会诊，诊断结果是先兆性流产。妇产科主任边刷刷地开着药方边说，对先兆性流产来说，药物是次要的，关键是休息，要卧床休息，卧床少则半个月，多则一直到生。然后举例说明，由于病人是吕叔主任的女儿，她很耐心 有一个妇女习惯性流产，从怀上以后就躺在床上保胎，躺了九个月，快生的时候不小心打了个喷嚏，流了。从看到女儿红肿的半边脸，大致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吕书主任就再也没看何建国一眼。从妇产科出来，叫儿子直接把女儿送回到家去。顾小西决定跟何建国离婚，同时决定把孩子保住，给自己的理由是，丈夫是靠不住的，孩子是自己的。深层的动机，她对自己都不敢承认，这次如果再流产，她就极有可能是习惯性流产，极有可能就不能再生孩子了。就是说，这也许是她要孩子的最后的机会。没有了丈夫，再没有了孩子，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她再有什么也没有意义。小西在妈妈家保胎，班也不上了，妇产科主任给开了两周的假条，两周以后如果还是不行就再开再续。晚上一家四口吃饭，饭菜是小西的爸爸从食堂里打回来的，菜很咸，油也很大。小西跟爸爸诉说自己怀孕不能吃咸，小西妈一听，筷子一下子就停在了半空，她倒是要看看丈夫怎么说。 我们食堂的菜越来越不像话。 哎，小西爸这么说。而后呢，把另一盘菜调到了女儿面前，又说， 哎，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还行。 装得跟没事人似 的，小西妈不由得火从中来。 自从丈夫退休以后，小西妈就患上了退休丈夫综合症。这种症最早流传于日本。日本由于男人上班挣钱，妻子在家持家，两相看不见，彼此不了解，倒也先安无事。但是啊，一旦男人退休回家与妻子终日面对，妻子就会了解并看清丈夫的本性。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丈夫仍然端着个架子，家里的事情仍然什么都不干的话，就会使妻子产生厌恶的情绪，患上所谓的退休丈夫综合症。顾家一向以吃食堂为主，年复一年，一吃就是几十年。小西妈是个追求精致生活的人，吃饭是精致生活的第一要素。她做菜做得很好，却没有时间，医生的时间得随着病人安排。从前呢，小西的爸爸也忙，要讲课，要带学生，要写书，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就是说也没时间。于是两个人只好吃食堂。从结婚那天起，不，从单身起就吃食堂，一直吃到今天。本想丈夫退休以后事情少一些了，可以在家做做饭了吧，不想呢，他说他不爱做。这是理由吗？都说男女平等，男女平等，实际上到什么时候也别想真正的平等。倒过来试试，要是女的退了，男的工作很重要，很忙很累，会怎么样呢？那女的就得全力以赴照顾她，保障她，顶在头上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男的就不行了，倒驴不倒架呀，不仅不会照顾你，相反你还得分心顾及他退休以后的 情绪自尊还得哄着他。 自己一天是累到晚，下班以后常常步子都迈不动，回到家餐桌上等待着自己的永远是食堂大师傅的大锅菜，萝卜白菜土豆吃起来全是一个味儿。这次女儿先兆流产，她叫女儿回家调养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家里有她这个退休在家的爸爸呀。没想到呢，人家老人家还是不做饭，叫怀孕的女儿也跟着吃食堂。 小西妈心里的火是突突的冒，赶紧用筷子夹起一根小油菜塞在嘴里嚼。她呢不想激动，激动最耗体力精力，她没体力也没精力，今天她做了两台的手术。 小西呢偏偏不看脸色，吃了一口西红柿炒鸡蛋之后仍然嘟嘟囔囔嫌不好吃。这下子小西妈心中的火可就再也压不住了，啪的一声把筷子一放，碗一推，嫌不好吃啊，回自己家吃去，起身走开了，进了书房。 小西对爸爸伸伸舌头，对不起啊爸，都是我不好，要饭吃还嫌凉，真不像话。 拉起爸爸的手扇自己一个小嘴巴，又说，爸你请个保姆吧啊。 小西的爸爸摇摇头，我要写书，家里有个外人晃来晃去的，怎么写呀？事实上保姆不是问题的关键，你骂他呀，哼，是心里头不平衡。 小西妈闻声从屋里出来了，对了，我就是心里不平衡， 叫你你能平衡啊？其实打饭吃做饭吃我无所谓，几十年都过来了， 可现在不是小西在家吗？孩子怀孕了需要营养，先兆流产不能动，你在家没事儿，怎么就不能给他做一点吃的呢？ 做什么呀？怎么做呀？ 不会做可以看书啊，家里这么多菜谱，做菜又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。 嗯，我以后注意啊，打他能吃的菜回来，不，单给他要小炒。 怎么就不能做呀？家里什么都有，锅碗瓢盆火，到头来整天吃食堂，一年365天的吃食堂。 那难道人一退休就得在家做饭呢？ 那为什么就不能呢？ 要不咱请保姆。 到这时候为止，小西爸的口气还是商量的，息事宁人的。可是小西妈不以为意， 你以为保姆是说请就请就能请得到吗？小西他现在就需要。 小西爸终于不再客气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别老拿小西说事儿，我看呐，你就是借题发挥。 本来呀，这并不符合他的本意。 小西的爸爸一向主张两个人有意见有看法单独交谈， 是小飞妈非要当着儿女的面让他下不来台，他就得让他懂得让人下不来台就是让自己下不来台这个道理。 对，我就是借题发挥。小西妈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， 知识分子，尤其是女知识分子，其文雅通达，只对外而不对内，在家里 对家里人，他们可与任何一个市井女子相比。小西妈走到小西爸的面前，伸出一个食指，指着小西爸的脸说：当初小西要跟何建国结婚，我就反对。就你呀，一个劲儿的充好人呢，说什么儿女的婚事父母不要干涉太多。我们这样的父母干涉儿女的婚事，那还不是为了儿女好吗？聪明人最大的聪明就是肯听取别人的人生经验啊。他暂时想不通，以后会有想通的时候啊。要是都像你，由着儿女去，哪怕看着他往错误的路上走，也由着他去，等他吃了亏再说，那是做父母的态度吗？那整个就是不负责任吗？看着激愤的母亲，郁闷的父亲，小新的心里发愁啊。自己一个人住这儿，已然扰乱了父母的正常生活，要是再加上个孩子，长期的住在家里，肯定是不行啊。过了这段儿，等身体情况稳定稳定，赶紧回去，跟何建国把该办的手续办了。一二三四五，该分什么，分什么。 新书签售场面十分冷清，这令小西与简家很是难堪。这时一支救援队伍从天而降，不久刘凯瑞也拍马赶到，为简家解了围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